歡迎大家收聽堅尼地道啊！今日咧係3月14號啊，咁有我啦，爆石同埋糖水喺大家當中，大家好， 大家好。 喂阿 Sam 咧，繼續咧係自從上次2月尾我哋錄完嗰集之後咧，都冇出現過。即係我私底下用自己方法咧同佢聯絡咧、啊，原來發覺佢要避開一段時間喎，真係好李波，好有李波嘅感受喎。 點啊？咁而家佢搞咩啊？ 唔知啊，總之佢用自己嘅方式隱蔽一陣先，佢會 李波都係咁講嘅喎。 係啊，佢要處理一啲，佢真係咁講，佢同我講佢要處理一啲嘅事。之後呢到時機成熟呢佢就會返出嚟㗎啦咁樣。咁、啊、所以真係可能要多一段時間。 我叫大家唔好咁太過關注呢件事嗰啲呀。 冇啊，我上網嘗試即係 Facebook search 阿 Sam 個 account 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即係我相信佢係自己自愿消失嘅，咁、 啊、 所以係啦，等佢完成咗佢要做嘅嘢，咁佢就會出嚟講返點解佢會被消失㗎啦。咁如果、嗯、即係有即係關心佢嘅吓，可以繼續聽我哋嘅節目啦。 好。 喂，咁嗱，我哋得返我哋兩條友啦咁樣、嗯。喂，我記得上次堅尼地道嘅時候呢就係、是、啲選舉前，咁而家已經係選舉後過咗兩個禮拜兩天，其實已經唔再係呢個嘅當紅人物啦喎。 唔係好紅呀而家都。 係咩 喺網上。唔係似 BB。 即係梁天琦已經即係起碼我冇俾我 Facebook 再冇梁天琦再出現啦吓。 哦、OK。 咁、啊、所以咁但係都係振奮人心嘅個 resell 66,000 票。我嗰成晚都冇瞓過嗰晚。我都睇住開票。咁一來即係睇下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周浩鼎入局嘅。咁但係吓、啊、最尾楊岳橋都贏啦 ,OK。咁但係楊天琦嘅分數都唔差。咁你點話你有冇睇過，有冇睇預售？ 咪地主睇囉，咁我又冇半嘢睇嘅。係 咪即係你滿唔滿意呢個成績？ 幾好啊，幾好啊吓。 即係 after 選舉之後，即係我諗無論係鬱敏啊佢哋啊，咁佢哋都話搞五區公投2.0啦，咁呢啲可以遲啲、嗯、我哋有機會喺遲啲嘅集數度再傾下，或者係再研究下，因為即係佢哋嘅論述都仲係好初階嘅情況，所以我諗我哋都要俾啲時間佢哋去預備，同埋都俾聽眾去係慢慢預備去聽更加多嘅論述啦。咁所以即係依一集嚟緊依一兩集咧，我哋都唔會講字嘅。咁但係嚇、啊，喂，今日講啲其他嘢啦咁樣。 咁最近香港好多學生自殺啦。 係啦，今日亦都有一個企圖跳樓，但係俾人勸退啦。 都係好沉重嘅，又唔係一單新聞，係一連串嘅事故囉。 其實我覺得好恐怖，係好似即係一個浪潮咁，即係一個波啊，一個自殺潮啊。 係絕對係一個自殺潮，係一個青少年嘅自殺潮嚟嘅呢個。 即係我好似見到係九日七單定七日九單，所以係一個好恐怖嘅數字嚟嘅。 一日兩個都有啊，一日一個 weekend 就三個喎。 即係我絕對覺得係有關聯嘅，即係我絕對覺得係見到哦、啊，都誒、欸、有人跳咯喎，咦咁其實原來有啲人同我 share 同我理念嘅，咁佢都跳咯。 其實不嬲都係咁樣講嘅，咁而不嬲都係有一個傳媒方面咧，不嬲都係有一個爭議喺度，話係唔係應該去報導自殺新聞嘅。咁譬如你澳洲咧，就係、是、唔報嘅。 係啦，我咁啱正就係想問你有冇留意，其實澳洲係 唔報 自殺嘅。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真係好多，所以係真係唔會即係傳媒係唔會報呢啲嘢嘅。 呢個係自我係一個佢哋自己行業入嗰啲叫咩？即係一個。 常 規是一個守則，他們自己決定，傳媒自己決定去依據這個守則這樣做的。 嗯 嗯，但是澳洲其實一向的自殺率都是相對高的一個國家來的。 嗯， 但是其實近年已經是低了的 了。嗯嗯嗯嗯， 尤其是中年男人近年已經是低了。另外就是說研究自殺呢，它是 其中一个观点咧，就系话西方人自杀同埋东方人自杀咧，系嗰个原因咧系唔同。如果东方人即系话系譬如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咁嘅国家咧，佢哋好多时自杀咧系嗰个社系因为一个社会因素嘅，例如就系嗰阵时2003年沙士啊之后或者之后啊，嗰阵时咧有好多负资产啊，嗰阵时就出现个跳楼潮啊，喺香港。 嗯， 咁啊嗰阵时死嘅通常都系中年人啦，因为佢哋负资产嘛。咁、其实就话东方人佢好多时就因为嗰个社会佢向个社会交代唔到，系个社会，你亦都可以话基本上可以话社会逼死佢都得嘅。咁样咁但系西方人咧，因为佢系一个自由或者个人嘅社会啦，咁佢其实佢哋嘅人生意义咧就系自己去决定佢嘅人生意义嘛。咁好多时佢自杀原因就系佢揾唔到自己嘅人生意义啊。 好明显啦，其实即系譬如话澳洲，你 compare 澳洲同埋香港嗰、那个即系、就是、学业压力，即、就、系、是、根本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咁所以澳洲嘅學生即係自殺唔會係因為學業壓力嘅，絕對唔會因為咁樣。呢個即係好明顯㗎啦。咁但係即係你講到話人生意義嘅時候，即係我諗香港嘅年輕人呢係比即係喺溫人生意義之前呢，佢已經比呢個學業壓力已經壓死咗啦。 咪但係你因為你儒家社會呢，你始終唔係有一個自由去決定自己個人生有咩意義㗎嘛。嗰個基本上係社會俾你㗎嘛，嗰樣嘢係。就話你要點點點點點點樣成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嗰啲，中國人係要做嗰啲嘢。 咁其實而家即係我見到今日陳雲呢都即係國師Facebook 都出咗個 post， 咁其實就講即係點，即係同大家用咗好長嘅篇幅啊，都講啊點解啲年輕人會選擇輕生咁樣。咁佢咁好自然地，我都相信佢會帶到落去呢個嘅係政治嘅問題咁樣。咁都唔難明白點解係政治問題啦。頭先你都講過少少咁樣。咁但係佢提到一樣嘢，叫係新自由主義。你知唔知乜鬼嘢嚟嘅？ 即係其實點樣讲好咧，不如从我细个开始讲。 咁搞笑好啊！你讲嚟 听下。不如从我细个睇报纸开始讲。咁我细个咧，我呢个年纪咧，我四十几岁啦。咁样睇报纸，我呢个年代就系睇明报大，即系青少年嗰阵时咧就系睇明报。咁所以睇明报咧就即系其实就睇副刊。咁睇副刊睇啲咩？就睇嗰啲散文啊、小說啊咁，即係睇下林燕妮啊，睇下黃沾啊，睇下陶傑啊、蔡瀾啊，睇下嗰啲人寫嗰啲散文。咁嗰陣時係一個文人辦報嘅年代啦。咁嗰啲其實而家睇翻咧，就好渣嘅報紙，就即係譬如你比而家外國啲報紙就唔係咁 sophisticated 啦，好多嘢。但係其實嗰啲文章係好有養分，即係有文化，好有養分喺入面。咁但係跟住呢，後尾呢就金融嘅明報時代過去啦，咁就由呢個文人辦報嘅時代過去呢，就變成咗咁就睇蘋果日報啦。咁跟住到出嚟做嘢呢，就睇埋信報啦。咁所以即係嗰啲新自由主義嘅呢，其實我朗朗上口。獅子山學會嗰啲我又可以調返轉嚟背返出嚟都得，即係嗰啲咩佛理文啊、海耶克啊、嗰啲小政府大市場啊、政客點樣唔好啊、官僚，我哋要有比如信報呢，就係另一個故事，就係其實信報一路都係一張親建制嘅報紙嚟嘅。佢嗰、那個咁佢喺港英時代已經係親共嘅報紙嚟嘛，其實即係話佢係一個支持港英政府嘅一份報紙。咁即係佢對香港佢嗰個宣傳，佢嗰個 propaganda 呢，就係話香港係一個有自由但係冇民主嘅地方。咁香港呢就係、是、一個三權分立有法治嘅地方，咁樣咁就足夠㗎，咁就最好嘅。咁呢係法律同埋官僚就係一個最有效運作社會嘅 嘅一個組合嚟嘅。咁、我哋係唔需要政治嘅。咁呢樣嘢即係幾乎係洗曬腦嘅，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咁再加埋三權分立啦，咁你咪制衡到嗰個行政機關囉。因為你有三權分立嘛，咁你又唔驚去撞落，咁你行政主導，再加埋有法律，咁跟住俾啲官僚去運作，咁咪好有效率囉。咁呢、這個 我就咁聽我都覺得咦幾 work 喎，呢個咁嘅 system。 係咪，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呢，喺一個現代嘅社會嚟講，其實佢係譬如澳洲咁樣啦、其實你解決問題無非係兩種方法嘅嘛。一就係你通過市場，咁另外一個方法呢就係通過 politics。咁咩叫通過 politics 呢？咁即係如果你澳洲嘅計講民主政治啦，咁其實咁咩叫政治呢？咩叫民主政治呢？如果你聽我國父講，即係孫中山講，就係、是、其實即係大家坐低傾㗎嘛。咁你市場你當然 嗰、那個唔係王承志咩？ 唔係，孫中山就話政治就係眾人之事。 係係係。 咁有咩咪大家坐低傾，就係咁樣囉。咁或者再簡單啲講啦，即係舉個實例啦，就係話譬如話你香港你買間樓返嚟，你做咩鍾意咪做咩囉，你㗎嘛。因為你有嗰個私有產權嘛，喺嗰間樓入面，或者係你買嗰笪地返嚟係你㗎嘛。咁呢個咪市場，呢、這個咪市場嘅意識，因為你有一個私有產權嘛。咁但係喺澳洲好多人移喺香港移咗民嚟澳洲，佢就發覺啲原來唔係咁樣㗎喎。你又唔可以，你買一笪地你又唔可以斬嗰棵樹啦，你又唔可以鋪地板啦，因為嘈親隔離啦，驚即係咁，所以你要有業主立案法團，跟住你有 council， 咁嗰啲咪政治囉，嗰啲咪 politics 囉、即係如果用英文講就 politics 啦。咁你當然你市場運作你當然係有效率㗎，咁我買返嚟一個 transaction， 跟住我所有嘢都我自己決定啦。咁所以呢個新自由主義就係話，其實就話所有 politics 都係唔好嘅，所有嘢就通過市場去解決就得㗎。簡單啲嘅講就係咁樣囉，咁樣嘅事。 即係我想問一下，其實咁係咪即係其實講緊係話用 transaction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係，我可以咁講，所有嘢變成一個私產，好公共生活，冇社會嘅世界，即係甚至乎你譬如講獅子山學會嗰啲，佢哋贊成喺屏風樓㗎嘛。屏風樓其實就係等於咩？就是、等於將嗰個海景私有化囉。即係咁樣就最有效率啦，對呢個世界呢就最好㗎啦，佢哋個論點就係咁樣嘛。 即係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其實你頭先都話啦，即係會俾呢一個咁樣嘅思想洗腦嘅時候，咁 絕對係。我記得我嗰陣時初過嚟澳洲，仲同嗰啲歐洲人呢，你知歐洲比較社會主義㗎嘛，咁樣仲同佢拗，記得仲有同事喺度拗嘅，因為政府唔會做好嘢㗎，冇 incentive 㗎嘛，因為佢哋即係最興講呢啲嘅。 咁點解你會即係如果你俾呢一個咁樣嘅諗法洗腦嘅時候，咁點解你嗰陣時又會繼續留喺澳洲呢？ 我其實我係搬咗去香港嘅。咁呢跟住呢我發覺香港係唔住得嘅，基本上。 你嗰陣時 係 幾時？ 即係基本上我係等於跳咗樓咁喺香港。即係基本上係 quit 咗香港。跟住喺呢度再 重生。 係重生。即係其實係咁㗎嘛。不過而家跳樓啲人佢就覺得佢可能冇路走，或者係佢諗唔到，佢即係其實好多時就係佢 block 咗自己，覺得冇路可以走嘛 ，block 咗一啲可以走嘅路，佢覺得係冇，係唔可以，係不可行嘅咁樣嘛。 咁點解你嗰陣時即係譬如話你話你翻到香港，跟住覺得香港唔住得咧，係咩原因？咩意思？咩年份先？ 係啱啱沙士之前啊。經濟就麻麻地嘅。我舉一個例啦，即係譬如話係我五區公投嗰陣時候又翻過去啦。即係2010年到啦，咁樣就咁我行街唔行咁多㗎，咁我就去中央圖書館嗰度坐下啦，咁要搵。我住喺天后嗰頭嘛，咁樣就返去上次返去嗰次返去嗰陣時候，咁樣就未開門去到銅鑼灣嘅中央圖書館。咁有幾條友喺度等開門，咁跟住有啲鐵欄喺度喎，有鐵馬同埋有幾個食蕉喺度人流管制喎。咁我心諗屌你，我係監犯嚟㗎。咩事呢？ 点解几条友要人流管制咧？跟住咧，你入到去中央图书馆，我坐低攞部电脑，咁样就咪上网咯，即系 connect WiFi， 跟住上上下睇下，咦要登记喎、 啊。嗯， 我都唔明点解要登记咧？你 connect 个 WiFi， 你咪用咯。跟住佢要你攞身份证去登记，跟住先俾你用、啊。其实你会发觉咧，就系好明显嘅例子就系、是。咩叫即係陳雲佢講到就係話幾樣嘢啦，就係話兩樣嘢呢，主要就係話其實你當你攞走咗 politics， 你再冇機會去參與你去為你嗰個生活環境而去表達嘛、 嗯、 去表達意見嘛，你再冇機會去將你嘅價值觀擺落去呢、這個公共生活，甚至乎其實香港都冇公共生活啦。你就係睇嗰啲鐵欄，我去即係譬如你去新區嗰啲地方咧，譬如你去馬鞍山啊，你去將軍澳啊，基本上你係冇得過馬路嘅地方。你係你去馬鞍山你落你係過唔到馬路嘅喎。 咩意思啊？即 係周圍都係鐵欄，成條路。 啊！耶！ 攞呢個做例子咧，就係、是、譬如你個對一個官僚嚟講，咁佢就決定鐵欄咪方便咯，你會減少個交通意外嘛，咁跟住嗰啲車又可以行快啲啊。咁但係呢個咪就係、是、即係其實香港就係話佢有一個好複雜嘅政治背景啦，咁就係因為地產霸權啦，咁但係佢就係圍住你。即係佢就係管住，通過嗰啲通過啲食招啊，通過圍欄啊，通過嗰啲捉小販嗰啲到而家都講唔出 食環 係冇咗，通過啲食環啊，佢就係將你嗰、那個完全剝奪你嗰、那個公共空間嘛，咁跟住就將你嗰個空間規範咗去。活動空間就規範咗起地產商設計俾你嘅地方 嘅自由， 基本上就係你只可以去商場。 係，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 基本上只可以去商場嘛，咁你係冇公共空間，因為公共空間唔係就係話，你個地方俾你咁樣，就係你個街道啊，你公共空間係實踐你嗰個公民生活嘅地方嚟㗎嘛。 即係其實好用個好實質嘅例子，或者好實質嘅 issue 就係年初一二嗰個係 啦， 嗰個問題咯，嗰個小朗問題咯。 是啊， 其實你咁講都幾得意嘅，因為如果咁睇嘅話，其實香港而家最有力、最有能力，無論係喺經濟知識或者係即係精壯年啊，即係香港呢班搏殺年嗰班，就係俾依個咁嘅新自由主義洗咗腦，或者係已經慣咗依個咁嘅生活模式。 哦，基本系噶，基本系噶。 咁样嘅时候，所以当咁多问题出现咗嘅时候咧，即系佢哋都唔会系话最主动出嚟话要去抗争嗰一班咯。 佢哋觉得冇问题咯。 系，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经济，深刻系一个经济产生出嚟嘅 by product， 或者系一啲副产品，而系要去面对一啲嘅后果，因为即系所以会令到呢个系一个 constraint， 咁大家捱过去咧就得噶啦，咁样。我睇个情况好似系咁样。 但其實有時你生活你好簡單嘅啫嘛，即係譬如你講自殺咁，你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你生活快唔快樂， 嗯， 第二就係、是、即係高層次啲就係你有冇意義啦，你嘅生命有冇意義啦，咁但係你生活快唔快樂嗰樣嘢係其實好簡單，好短，即係好短視嘅一樣嘢嚟嘅啫嘛，即係譬如我可能今日好鬱悶咁。跟住我就出去行個圈，或者我去即係我自己星期日嗰日覺得哎呀悶悶，朝頭早成日都喺屋企，咁我有啲悶悶不樂，咁我夜晚咪出去揸車出去咗 Newtown 個 rooftop bar 嗰度同我老婆，跟住飲杯啤酒，及下啲鬼妹咁咪爽囉，即係就係咁咋嘛，即係好多時就係咁嘅咋嘛，如果你講日常生活，咁但係問題我返到香港，我譬如上次返香港咁啦，雨傘嗰陣時上雨傘翻去我就住喺譬如沙田小瀝源嗰頭嘛，即係第一城嗰頭。咁我有一個朋友咧就住喺將軍澳，咁我咧就想約佢飲杯嘢，都冇喎，冇地方可以去嘅。我哋喺沙田同埋將軍澳之間係 我係冇一間酒吧我可以去留夜少少啊，或者飲杯嘢係冇喎。點解會冇呢？因為你全部都變曬商場嘛，同埋你商場，當你如果商場規劃嘅時候，你梗係唔會擺間酒吧入去㗎。係。咁同埋你中間其實仲有啲觀塘啊咩嗰啲舊區又喺度俾你毀滅緊嘛。咁結果我哋就要一個住沙田，一個住將軍澳，就要出去尖沙咀，先至可以飲杯嘢。咁我哋又唔係想即係、就是、要我愛夜蒲嗰啲嚟㗎嘛。咁我哋都想飲杯，即係飲杯嘢啫，大佬。咁咪辛苦咯，你生活。即係冇乜樂趣嗰個生活咪。咁即係好簡單就話你娛樂都係㗎。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娛樂係好緊要㗎嘛。咁你而家香港啲人有咩娛樂呢？ 你見啲啦。 你得一個。 咩呀，有 Pearl 㗎嘛。 有 J5。 有 J5 㗎嘛。 係。兩文三語。真係冇人做啊！ 即係睇落去，其實香港係一個好自由嘅城市啊。譬如話，即係或者香港仲有好多自由啦。或如果要套用一啲人嘅講法嘅話，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嘅自由啦。咁樣 OK， 但係其實即係再用，即係再 deep 一層咁睇，其實唔係喎，只不過係大家享受緊一啲譬如話一啲商業化提供俾你嘅自由啫喎，其實 係規劃咗你，其實你係冇自由嘅，只不過係你喺嗰、那個好似喺個籠入面生活咁樣，佢逼你將你嘅錢就貢獻出嚟俾地產商咁樣，你人生貢獻咗出嚟俾地產商嘅咁。 無論係譬如話黃仁達啦，即係皇上之前佢都有即係講過，即係叫大家唔好死呀、啊、即係其實另一邊商佢都講緊就係話，即係其實而家咁多年輕人自殺啦，而家我哋而家都可以講下啦，即係而家咁多年輕人自殺嘅時候，其實大人嘅責任就係發覺原來我哋係冇俾一個希望佢，或者冇我哋冇俾一個冇令到佢哋嘅環境可以令佢哋產生原來自己可以有自己希望嘅，或者即係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即係有咁多人即係自殺啦咁樣。你自己認唔認同呢樣嘢？ 呢個係最基本㗎啦，呢個係即係呢個係所有文明嘅社會都會咁樣諗嘅，就係你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負責㗎嘛。即係我哋都係講緊，譬如話點解我哋要做 climate change， 就係因為我哋如果而家唔去處理呢個問題，就對唔住下一個 generation 嘅人嘛。 係，即係因為點解我咁講呢，就係、是、話我頭先我哋都之前都賴過少少㗎啦，咁樣就係因為即係今年澳洲都出咗個 stat 呢，就其實就係話其實今年嘅澳洲嘅頭號殺手呢都仲係自殺，是一個即係頭號殺手，是高企於其他類型嘅疾病嘅 ,ok? 嗯。 咁我頭先咁我哋都有少少分析過點解咦澳洲即係澳洲人沉死同埋呢個嘅東方人沉死或者係香港人沉死嗰個原因係唔同啦。咁我大家開報紙香港即係有啲嘅傳媒都即係因為咁呢排有自殺潮啦，呢排跳樓潮啦，咁你佢都去做咗好多分析，就話哦有呢啲死者係咩歲數嘅，咁呢個自殺原因呢就係點解咁呢，咁我見到嗰個 Excel column 呢，咁我就有啲疑惑嘅，因為即係佢 list 咗一堆學生啦，咁樣咁有邊嗰個自殺原因呢，佢全部都寫住話係學業問題或者學習壓力咁樣，即 係你講香港啊， 咁我自己個人咧，我就其實唔係好我唔認為依一咁樣去 categorize 一個人去自殺係因為學習，淨係用四個字去 categorize 咗學習壓力或者學業問題咧，而令到佢自殺咧，我覺得依個係唔適當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有啲人喺度插吳克儉啊，即係我都要其實都講翻少少嘢，其實佢吳克儉話其實每一個人嘅自殺或者係決定輕生咧，嗰個背後嘅嘢都好複雜，我依樣嘢係認同嘅其實。 咁但係即係傳媒當然啦，佢要去包裝成為一個嘅論點，就係話喔，其實即係香港讀書係一個壓力，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咁但係只不過我唔覺得呢個係事實嘅全部囉。咁因為我見到就係話近排我睇到一段新聞，係其實英國做咗一個study。咁就係話呢，即係一班有一個好大嘅研究做過，就係呢有一班好，即係佢搵嚟一個學校搵咗一大班細路哥啦 ,ok, 咁同喺呢細路哥身上呢，佢哋去問一啲好哲學性嘅問題。即係譬如問佢，即係喺好細個時候去教佢一啲即係哲學性嘅問題，問佢一啲問題，譬如話係啦，你會唔會俾一個健康嘅心臟呢，去捐俾一個，去移植俾一個即係唔珍惜生命嘅時候去著走嘅人，但係心臟而家需要換心臟嘅人呢，咁樣。即係你會唔會俾一個健康心臟去俾一個唔珍惜生命嘅人呢，咁樣。即係問呢啲嘅問題，咁發覺呢，但係唔俾答案佢喎，其實就係俾佢自己去諗。俾佢自己呢去即係問呢啲問題係功課嚟嘅，咁佢要自己去自己去 derive 佢自己諗法出嚟，去俾即係交功課俾阿 Sir。咁發覺呢，原來做完咗呢啲咁嘅功課或者呢啲咁嘅學習之後呢，呢啲細路哥喺每一個層面上面嘅，無論係做人又好，讀書又好，佢哋嘅成績呢係比其他嘅進步好多。 嗯， 即係咁點解會睇留意呢段新聞，就係因為陳雲呢，佢國師之前有個 post 話，即係明報即係去呼籲幾啲中學就係設立呢啲咁嘅班啊，呢啲咁嘅生命教育啊，生死哲學嘅課程呢，佢就話即係佢陳雲話，其實呢個係呢啲係解決唔到香港而家問題。 系啊，冇错。 但系有时，譬如话， 点解咧？ 我系啊，平时就譬如话，我呢啲咁嘅人咧，我啲咁嘅人，我睇完，譬如话英国呢个咁嘅 study 之后，我都，哎系 work 啦，系咪先？我哋应该吓俾啲香港香港就系缺乏呢啲咁嘅教育，香港就系缺乏呢啲咁嘅教育制度。OK， 咁样其实我哋只要咧摆呢啲类型咁嘅课程喺里边吓，做多啲辅导嘅工作啊，咁呢啲咧。學生咧嘅自殺問題就會自然解決噶啦，我都咁諗嘅，因為我真係好離地咁樣去睇呢件事。咁我今日睇一睇陳雲嗰個， 你唔係離地，你做教嘅。 我睇一睇嗰個，我一睇個國師個 post 就話，哎呀，就揦嘢，就即係我俾咗點醒咗有啲位係。即係其實係 yes， 我哋係有時會用一個解決問題嘅方式去即刻揾答案，即刻去俾一個solution 去解決呢個咁嘅自殺潮問題。咁但係， 譬如你話澳洲點解自殺率咁高呢？因為嗰啲人揾唔到自己嗰、那個，因為佢又有錢啦，一個國家，咁佢得到物質上需要之後。佢哋又揾唔到自己嘅人生嘅意義嘛？咁呢樣嘢，咁跟住佢哋死，其實呢樣嘢係正常嘅。點解咁講？因為即係唔係話叫佢哋死嘅？我意思即係話，其實因為呢樣嘢真係一樣，因為自由係一樣好難嘅嘢，係一樣好辛苦嘅嘢嚟。咁加上如果你係西方傳統咧，其實係可以好打困籠嘅，即係譬如佢哋冇啲比較。超脱嘅東方哲學啊，嗰啲咁啊，係好容係幾容易會打困窿咧，咁跟住去洗嘅。咁但係譬如你中國人咧，點解國師會咁講？因為其實中國人咧本身係開心嘅，係即係求求其其嘅啫嘛，我哋做嘢求求其其咁樣咪一日咯，咁樣就嘻哈，咁咪一日咯，即係你只要唔好俾。你唔好逼死佢， 即系唔好饿死佢，即系唔好饿死佢。 你唔好逼死佢，你唔好系咁逼佢。因为其实中国人咧就会求其其咁样就会好开心。佢未必好有钱，即系呢个台湾人咁，佢未必会好似一线国家嗰啲人咁富有，但系佢哋系开心咁有合理嘅物质生活咁样就得㗎嘛。咁同埋你一個咁樣課程，首先你一個咁樣課程去到香港嘅教育機構同埋唔怕講埋教師手上 唔知会变成咗啲乜嘢。 即系我相信会有、啊、有一个有个征局俾你话听呢啲问题点答咯，即系呢啲嘅哲学问题要点答咯。 系冇错，有征度。点样先我有补习社，跟住开班又诶点样点样去应付嗰、那个诶、这个课程嘅。 咁嘅 ethical 问，呢啲 ethical question 我哋应该点样去 tackle 咁样系嘛？点样我 跟住有个补。補習天王出嚟就係專教呢樣嘢嘅咁樣咯。而家就係話，譬如我頭先舉嗰、那個欄杆同埋土地做例子啊。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話，唔係淨係土地嘅使用係咁樣嘛，而係你成個社會都係官僚去規劃嘛。咁其中一樣重要嘅嘢就係教育制度。咁我哋之前喺舊節目好多事件其實都講過，譬如話有個细路女跌咗落去，跌咗落街系，跟住又唔报警啊嗰啲，跟住我哋都系话，其实都系一个官僚嘅问题。咁你教育都系，其实如果俾官僚去规划嘅时候，咪佢咪又好似土地咁规划，佢咪系规范住你，行边条路，点样要一定要点样行，佢一定会咁样做噶。如果官僚去规划嘅时候，咁点解话？同文化有關係呢，因為即其實香港的社會就是話象徵性的，就是話你由呢個文人辦部去咗呢個商人辦部呢個時候呢，你嗰啲文化呢變咗只不過一啲點綴咁樣，一啲裝飾品咁嘅時候，其實當你個官僚去做呢啲咁樣嘅決策嘅時候，你又冇政治參與，其他人又冇政治參與，咁佢自己又冇失去咗個文化，咁變咗其實佢自己根本就冇一個 guidelines， 即係有一個有意義嘅內涵去做呢啲決定。咁佢跟咩啫？佢咪跟 KPI 囉。咁但係 KPI 冇意義㗎嘛。咁你咪大家都冇意義囉。大家咪生活咪就係一個冇意義嘅好似嗰啲老鼠呢，喺度不停喺度跑圈嗰啲老鼠，咁喺個冇意義嘅地方嗰度左兜右兜左兜右兜咁。 咁即係我諗緊就係話，咁其實而家呢個香港嘅跳樓潮係停唔到㗎喎。即係呢個即係有啲位其實即係當然教育局，即係譬如話你見吳克儉已經喺度做話緊急會議啊成嘅時候，但係我見唔到會有停止嘅趨勢喎，即係好，尤其是即係如果傳媒繼續用呢、這個嘅咁嘅方式去報導呢啲咁嘅即係自殺嘅新聞嘅時候，我相信即係只會係繼續即係暗地裏被動式地去鼓勵緊，即係一班即係有抑鬱症底啊，或者係有即係。自殺傾向嘅走去絕路，即係我睇唔到短期之內會有啲咩嘢解決到嘅辦法喎。 你咁講完我都好似係喎。 咩意思啊？ 即係我冇咁樣諗過啊，但係你咁講似乎係囉，即係我覺得你因為你睇唔到短期內嗰啲嘢，你睇唔到短期內，即係我覺得好難。點解我哋成日講政治啫？就係因為想改善生活咋嘛。 嗯。 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因為，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好憎民主㗎啦，我真係好憎民主制度㗎。咁多柒頭呢個世界，你俾佢投票喎，即係我心諗，即係麻麻地呢個制度。但係你冇，但係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嚟㗎嘛，呢個係你一定要有，然後你先至可以去即係好去改善你生活。咁我亦都覺得真係你講完之後，即係發覺好難話去 convince 到。香港人告訴他們politics 是 生活的。 是生活。 是你條命啊。 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即係我咁講啦，即係你話我夫又好成又好，即係係冇希望嘅，暫時嚟講香港而家係冇希望嘅，或者係對一班年輕人嚟講係冇希望嘅 ,ok。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即係比着如果我哋呢個年紀嘅父母啊 俾佢喺茶餐廳度 comment， 佢好明顯就話：細路哥嚇，即係呢啲咁嘅歷練都經歷唔到，咁啊自己去選，即係選擇輕生，即係唔愛惜生命。即係我會好，我會好容易會喺茶餐廳度聽到呢啲咁嘅聲音，即係有 肯定會好多， 係有書唔讀啊，走去跳樓咁樣，即係你都辜負曬你屋企人嘅期望咁樣，即係你會見到成 even 成個嗰個上一代嗰個氣氛都唔係幫緊手，即係你係推，你係幫手推人，推佢去死咁樣。即係呢個係其實係呢個成我唔好話國家啦，佢而家未係國家啦，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即係真正可以挽救到呢個地方嘅，真係全民覺醒咯。我只可以咁講。即係全民覺醒啊！善即係多方面啦，即係其實大家一路住緊嘅地方嘅生活方式，其實唔係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大家首先要咁樣嘅睇法先啦。但如果唔係嘅時候，只會一路咁樣被依個咁嘅遊戲去玩弄自己，即係玩弄自己或者玩弄你下一代嘅生命咁樣咯。我有個朋友，佢就即係我問佢。即係點解唔生細路哥咁樣？咁佢 香港人， 係香港人咁樣。佢對政治一啲係抱負嘅咁樣。咁佢亦都希望第時係不久將來咧，即係喺可見到嘅將來咧，佢都希望去參與政治或者係參與政界咁樣。咁佢同我講，佢真係 struggle， 佢真係好，佢係好 hesitate。點解呢？因為佢自己有澳洲國籍，佢發覺呢，如果佢要為呢個政治，佢要犧牲佢細路哥第時真係要放棄咗澳洲籍嘅時候，佢決定佢寧願遲啲先至去諗呢個問題囉，佢寧願遲啲先諗呢個生細路哥問題囉。即係佢都唔想俾呢個細路哥去面對而家香港而家咁嘅情況，即係可能生咗佢害咗佢咁樣嘅睇法。即係我覺得係好現實，同埋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可能係，或者 even 中產，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係有啲咁，即係有一部分呢，你即係對政治或者對香港仲係有期望嘅，係有呢個咁嘅睇法，所以係好辛苦，係煉獄嚟嘅呢位係，即係佢帶返呢個咁嘅自殺問題啦，即係我哋唔可以有個 one stop 嘅 function 可以擺落去呢，咁就冇人自殺啦咁樣。好簡單啫嘛，其實而家你只要喺每一間高樓大廈圍曬鐵欄，咁啲人咪跳唔到樓，即係你連跳樓嘅 option 都唔俾佢。 咦，呢個都係一個 係咪？如果我哋接返沙盤推演嘅時候，如果教育唔去改變，或者如果民生唔去改變嘅時候，改變咪喺地產商將所有樓嘅天台圍曬欄，連天台都會搞到好似監獄風雲嗰啲籃球場咁樣囉。咁嘅時候咁咪冇人跳樓囉。OK， 即係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長，即係一個 one stop 嘅你要呢個咁嘅 one stop solution 啦，定還是要一個可能要 take 耐啲時間，同埋可能要再多幾個人要死先至可以開始到呢個嘅解決問題方法呢？咁就大家香港人自己諗下啦。我相信啦，譬如話今年九月，即係我自己就比較大期望嘅，或者我自己即係都著弱嘅，都 even 諗下啊，不如返去幫下手都好咁樣，係啦，冇得投票，票冇得投㗎啦，即係幫手助下選都派傳單呢都做到咁樣。咁但係即係近排我又 hesitate 返少少，咁但係可能遲啲可以分享下點解我會有咁嘅感覺啦，咁樣即係。因為我覺得而嗰個有個陰霾喺度，都仲係即係嗰個陰 叫喺2012嗰單， 唔係2012嗰單，只不過係你睇翻成個局勢或者成個咁嘅我推即係用翻自己嘅想法去推演嚟緊會發生緊啲咩事嘅時候，我會覺得。雖然講到話五區公投 2.0， 即係其實係陳雲手中所講嘅核彈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道呢個核彈去到喺呢個而家香港呢個時候，或者香港人心目中係一個核彈定係 濕水核彈， 係啊，定係一個濕水核彈咯，即係我會。係啦，我咁我哋可以遲啲嘅集數可以講下，即係分享下呢啲咁嘅感受啦，咁樣。但係係啦，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今日 skip 離地聖誕圖啦，因為 即係之前依一段都我哋都有比較多嘅話題可以講，係啦。咁我哋下次嚇、啊，希望阿 Sam 可以出翻關，咁同我哋去傾下偈啦。Otherwise 我要揾下其他人幫下手啦。OK， 咁我哋再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